好，呢、這个5月25号嗱，出街5月25号，但系咧就系、是、5月24号嘅，我录嗰阵时，咁啊夜晚录，好少咁样夜晚录嘅，咁因为咧今次有特别情况，因为听日咧早机，咁啊去北京出差，咁啊睇下去咗今次睇下有啲咩睇到，然之后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因为今次去好短嘅啫，去三日。即系住两晚嗰只，咁啊，好耐冇翻去北京啦，都唔好用翻呢个字啦，好耐冇去北京咁讲，都两年到啦，有两年，接近应该两年时间，我谂一谂下都。Anyway， 北京俾大家少少印象啦。嗰阵时我喺北京好多年前去咧，两年几前去嗰阵时咧，北京系2蚊地铁就两，唔知两年三年啦，记唔到啊，啲人更正我啦。就2蚊地铁行通晒嘅。咁呢啲可能叫做呢，即係掠你咁多水係咪啊，啲贪官贪咁多咁啊，逼啲又唔係佢自己出钱嘅係咪先，咁叫啲公营机构啊蚀返啲俾市民等唔好大怨气咁呢样嘢。不过有时呢你睇落啊，有啲嘢呢大陆唔係错晒，我哋唔可以成日即係佢有好嘅嘢呢要赞下佢。其实咁有个好处嘅，令到一个坏嘅人呢可以呢听见有啲赞美，習慣咗赞美嗰阵时呢，佢开始会做好事嘅。希望呢啲信息俾佢知道啦。细个都系㗎，啲老师特别赞我㗎，佢想博我做返好人好乖仔嘛，咁细个好曳嘛。咁所以呢个某程度上有啲使命感俾佢嘅会系。咁所以赞下佢啦。另外就系话要赞一赞系咩呢，都唔系赞嘅，我都唔知点样形容。嗱，最近呢就睇咗 Uber。香港呢差佬又拉啦。啊，怼冧人嗰个你又唔去拉，即係唔系唔拉唔尽力啦。又或者啲的士啊，点讲啊，揽收车资啊，长又唔去短又唔去，又讲说话俾你听，係咪？咁其实我觉得市场应该系公平公正。嗱，而家我攞个例子啊，大陆其实而家用緊滴滴打的嗰啲呢，话俾你知，其实个效果好好。佢哋都话啦，而家出街好少打唔到车㗎喇。同埋呢能够令到个分配呢更加好。你諗下啦，以前搭的士系撞手神，你有冇车经过，而家唔使啦，大家根本我知道你个范围。呢啲开始嘅时候 sharing economies 啦，到而家变咗一种都唔系 sharing economies 啦，即系某程度上系一种大家约定去做一样嘢，变咗系一种专业。咁其实冇乜唔可以。但香港呢就真係当然啦，有啲即係嗰啲叫做咩呢，道德论呢，即係嗰啲叫做咩法律论呢，就成日都讲，即係佢自己唔系律师嚟㗎，就成 Q 系话你犯法㗎嘛。Come on。即係如果你当件坏事，即係好似梁振英咁样，咁你而家你即係嗰单朱顶门嗰单嘢係咪先，你两个度做埋一啲比啲咩涉物更加严重嘅嘢，你就淨係讲涉物嗰个问题，即係你係咪針對嗰件事，針對重点去做呢。嗱，今日呢我讲緊一个叫，我今日嘅题目丰富啊，有一个叫200法则，咁我会同大家分享啦，一间先讲啦。咁讲返呢个先啦。咁另外啦，其实上一集呢讲漏咗嘅，而家嗰隻叫做OFO 好，或者Mobile 都好啦，在大陆呢做到咩情况呢，佢话而家做到呢一打开个 app 会见到边度有单车可以租啦。咁然之后呢仲要呢某个单车系有红包嘅。即系话你要踩过单车有5蚊鸡啊10蚊鸡攞到。钱唔使俾之余仲有钱收。咁其实呢呢个系一种 promotion， 即系玩到极致嘅已经。因为佢冇所谓㗎。佢呢啲叫资本运作。佢已经上咗市，又或者有风头。同埋佢攞咗咁多 deposit。大把钱向手，做乜都得，佢就要令到你逼死对手。嗱，唔好俾我估中，大英讲过好多次，嚟紧根本呢个世代系绝对唔适宜打工，因为咧越嚟越系俾啲大财团去垄断，仲有其实做生意都唔会好多喺边噶啦，因为有啲大财团咧已经咧就用啲低价去抢你嘅嗰啲单啦，甚至乎免费，仲要钱送添。例如话以前做广告机咁计，即系啲广告机，即系啲电视广告机咁计，街度周街又即系火车站嘅。以前咧你要卖俾佢，而家唔系啦，要送。而家唔止啦， 嗰个广告营运商咧就话同个商场讲，或者同个火车站讲，我摆喺你度，我帮你俾埋电费，我同你分成啊，即系话我收100蚊广告，我飞翻60蚊你，40蚊你啊，已经做到系咁噶啦。嗱，呢一定要系资本，即系有分定喺后边先做到。所以咧，未来嘅社会其实几似一啲科幻片嘅，越嚟越唔适合小，即系小商家。所以咧，我喺度提提大家，要做咧就做啲有特色嘅，越偏锋越好。如果唔系嘅话咧，你会好容易俾大机构去取代你，令到你会咧走一条咧好辛苦、好辛苦嘅路。其实我唔系讲风凉说话，我自己做紧个行业嗰啲 product 咧，已经系有机大公司系免费提供俾我哋客。不过好彩，佢唔做得，佢做得唔够极致，佢做得好差，所以咧冇咩人用。咁呢个系我哋好彩嘅，但系即系呢个好彩唔系成世有，即系。但系我见到呢咁嘅情况咧，我不敢怠慢，所以我上一次节目我都同大家讲，我自己都会转型，咁我都会一路将我转型嘅情况咧真人 show 咁同大家讲吓，咁希望大家可以啊，因为呢啲咁样唔好发生喺自己身上，系唔好意思。咁啊嗱，今日你睇到啦，其实好多题目，我都真系惊讲唔晒。咁啊，顺住落先啦。咁啊，讲翻嗱，头先啦，讲大财团啦。咁啊，谂起最近发生一单嘢啦，国泰事件令我哋有咩反思？嗱，今次咧财团都可以算历来最犀利啦。嗱，亦都系正如我所讲啦，如果不幸地你或者你身边有人系今次财团受影响嘅话咧，你叫佢听翻几集前嘅大 N 讲嘅打工定好定系做生意好啦。嗱，做生意唔系话 perfect， 唔系话冇风险，但系如果你谂下啦，对于今次国泰呢单嘢，你有议价能力咩？吓、啊，好啦，总裁要嚟以就国泰呢个例子啦 ，CEO 决定要裁几多人，跟住就叫人交数，咁咧就 CEO 咧就再叫下低啊会计部、财政部、人事部俾人啦，咁而呢啲俾人咧就纯粹系靠可能某一两个 point 嘅人。例如话一个主任或者一个经理，可能两个人嘅决定，或者甚至乎一个人嘅决定，就决定你嘅生死，系咪好冇保障呢？嗱，所以又系嗰句，打工嘅点如即系做生意啊，做生意衰极吓都唔会俾所有客一次过翘起你噶嘛，除非你癫咗，或者你啲产品真系出现好大好大嘅问题，如果唔系，即系其实。尤其是有多客呢，其实如果知道你係尽咗心尽咗力去做嘅话呢，就算你嘅产品出现问题呢，人哋都会体谅你，同你讲快啲搞返好佢啦。因为我见你以前嘅 track record 唔係差㗎。调返转头，你从个客嘅角度諗下合理嘅，点解佢会原谅你呢？因为呢喺市面上要搵到一个好而又即係佢信得过嘅供应商呢，我话俾你知，唔好谂得咁易啊！唔好话，超唔用呢个用第二个咯。其实揾一个供应商咧，对佢嚟讲个成本，佢都要磨合期嘅。所以咧，我唔觉得佢会好轻易去换一个供应商。而如果你即系你俾到佢就知道你用心嘅话，有阵时候所以咧你。扮下嘢，你都俾佢知道。哇！呢嚿嘢我帮你揾咗好耐，两三万我先揾到。不过你放心，价钱唔会加你嘅。啊，咁佢听完之后，佢未必会当面赞你，但佢会摆喺个心里边。如果你对个个客都系咁嘅话咧，其实真唔好怕咁多客会同一时间炒你。仲有，如果你肯做嘢嘅话咧，到时你揾嚿屎翻嚟，人都话你香啊。喂，系咁嘅咯。你试下攞同一样嘢啊！你俾阿余文乐卖，同埋俾阿黄晶或者阿叻卖啊！你睇下，不过余文乐好似都系啲吓 ，salut 同中五星期 salut 嘅。anyway， 俾周润发啦吓，你俾周润发同阿叻卖啊，同一件嘢系嘛？一定有落差嘅。人系一种好得意嘅、好感性嘅动物嚟嘅，因为始终走唔甩人。咁啊！所以呢又总结一句啦，记住打工永远唔着数，同埋未来嘅社会 大财团佢嘅议价能力系更高、更高、更高。最近睇一套documentary， 咁就讲关于系一啲点讲咧？系讲关于一啲人与人之间嘅接触嘅。咁咧佢好得意嘅，佢就讲关于北上广深咁贵楼价，点解我仲要留响嗰度啊？吓，点解啲人拼命都去嗰度搵食嘅？其实与而家嘅科技，有微信吓、啊，有淘宝，有乜有物，有京东，有乜乜物物啊，支付宝咁方便吓、啊，互联网咁方便，我坐边度做嘢得啦，就好似大 N 咁样。啊，我话俾你知，其实咧，我谂真系可以归园田居做嘢嘅咧，呢类人咧，我自己啊乱噏，即系约略一个数字，大约5% 到嘅啫。例如作家啊，真系作家啫，又或者好似我哋呢啲咁样，即系间唔中见一次人咁样，咁同香港细嘛，我都唔系真系算归园田居啦。好似我咁样屋企喺中环，30分钟唔使，咁你谂下，咁边算归园田居？但系咧，如果北上广深嗰啲咧，咁啊真系系即系你话，如果即系我住响嚟话，宁波隔篱嗰个舟山咁样，哇！咁鬼远，去一去上海讲緊要3个钟头嘅4个钟嘅，咁你真係咁佢话点解呢，佢话人呢其实好得意，係一啲叫做鍾意群居嘅动物啦。第一最紧要咗一样嘢就係嗰、其实就算用Skype 又好，用 WhatsApp、WeChat 乜都好啦，其实都有一个距离嘅，即係嗰个 delay， 你呢种 delay 讲緊呢可能係零点几秒。不过有阵时咧，出事就出喺呢零点几秒度，你唔好睇少呢零点几秒。响电话会议或者视像会议乜都好啦，就算几发达都好，点解到今时今日展览会又好，见面又好，都仲咁有必切需要呢？我话俾你知，我上次去欧洲嗰个展览会系要500蚊入场噶，系两日就嗰张 ticket。你要行晒咁，如果你行晒呢十几日呢，你唔该你磅水啦。OK? 唔平㗎。点解仲要咁啊，就係、是、真真实实见到件嘢，摸到嚿嘢。呢、這个为之一个虚啦。咁而我头先讲緊嘅北上广深，其实某程度上都是一个虚嚟㗎啦。我落到去下低嗰、那个例如话香港咁计啊。我走去例如话去上环上高啲咖啡室度咁坐下坐下睇下书咁样。好似我嗰日前几日咁样，我喺屋企楼下 Starbucks 坐喺度食早餐顺便睇书。咁我坐我对面有个男人都叫斯斯文文咁坐喺度，即係其实我諗过，即係我好鍾意同人倾偈。我想落去倾偈，不过諗下，我自己好想睇本书，唔想出声。但如果我落去倾偈，大家一定可能好投契。因为大家望见知道大家可能都系啲接近嘅人咯，就未似人啦，即系我唔系讲 K 味啊，啊喺度讲声啊，我唔系好似何君尧呢咁嘅扑街咧，叫人哋咩禽兽啲咁样，我绝对尊重基，即系同性恋呢样嘢，我觉得系天生嘅。anyway， 讲翻我先，咁其实咧就系一种文化嘅一种，即系大家觉得好接近啦。咁呢种咧就系一种好难得人与人与人之间接触嘅。咁我讲翻个 delay 嗰度啊。咁咧，嗰、那个 documentary 咧就讲得好好嘅一个例子，就系话咧，唔好睇少呢零点几秒。嗰啲玩游戏嗰啲 programmer 咧，即系打游戏、网络游戏嗰啲咧，佢哋嗰个时间咧系需要最快。你唔发觉嘅咩？佢哋买啲 keyboard、mouse， 全部都系要专有嘅。有咩唔同啊？你要发觉佢哋全部系有线嘅。佢哋唔会用蓝牙或者唔会用呢、这个USB， 即系无线 USB， 佢哋一定系用呢、这个有线嘅。点解啊？我连呢几零点几秒我都唔可以损失。我又分享一个故事俾大家，即系题外少少话，我以前啲产品呢就系因为接触嗰个速度好快，而令到我哋得到好多好多客户。因为嗰阵时冇人有，而家突然间有个咁嘅人啦，横空出世咁样，咁觉得好犀利。咁嗱呢个咧就系嗰个差异性啦吓，当然你有差异性啦。咁但系咧，我虽然知速度响一个城市点解会北上广深 咁样。另外一点咧，佢就话点解北上广深咧，就系话你喺嗰啲地方生活咧，你见过世面。我记得好多好多年前咧，我有班台湾，而嗰个朋友系高雄嘅，咁咧佢就带队嚟打世界赛，咁啊途经香港，咁我尽一尽地主之谊，接一接待佢哋，咁同啲学生喺个旅游车嗰度，佢一指住我，啪啪我膊头，我瞓紧觉啊嘛，佢然后啪啪，大爷你看一下，我睇咩啊？你看保时捷，保时捷，我话吓，我话啊系啊系啊系啊，呢架系啊呢架开呢架咩嗰时唔知咩 Carrera 咁样，系啊 Carrera 呢个系啊，跟住行得冇耐佢，你看看，哇只法拉利啊，我话啊系啊系啊系法拉利啊系啊，嗱呢、這个就系见个世面嚟啦，我都试过未见个世面，我有一次人生第一次去杜拜嗰阵时咧。去帆船酒店，哇，跟住门口仲有一架保时捷，嗰阵时啱啱出嘅凯宴，即系大陆叫海燕啊，凯宴系啊，海燕一只海一海，唔知我唔知边个海啊，一只燕子嘅燕啊 ，anyway， 咁海燕啱啱出，嗰阵时我仲同同事讲，哇，呢啲车一定系要啱呢度啊，要系油掌先用得起啊，因为抌一抌都有几蚊噶啦吓，好好油啊。另外就系阿巴莫域治咧，又系车路士嘅领队啦。咁但系结果你咁唔使同大家，我咁大家都知噶啦，保时嗰个咁嘅四驱嘅旅行车，我谂你喺香港而家，我谂你去跑马地又好，我唔知边度最多见到啦吓，大家有嘅话报一报料边度最多。咁另外 Tesla 都系啦，我有好多一啲。即系相对落后少少人嘅台湾啲朋友咧嚟到香港，佢话：哇，而家都仲系啊！哇，你看一下大人，哇，很多呢个特斯拉，佢叫特斯拉，哇，系啊系啊！我心谂，我屋企咧楼下停车场咧五架，系坐底啊，系我仲未兜匀一个圈啊，我系经过平时出入嗰条路五架，两架 Model X， 三架 Model S。其中一架 Model X 系由 Model S upgrade 上去嘅，即系呢个就叫做大都会，就系啲见识。我哋见好多嘢咧，好多嘢都系咁样。正如我而家讲呢个动作，好多人都做过，甚至乎而家你都会做嘅，就系响飞机里面影云。我举手，我影过，不过而家一上飞机，第一时间睇书、瞓觉、饮酒、食餐。系咁多，唔好搞喎。见过啦嘛，即系亦都我谂你见过唔少人响。如果个飞机唔系响停机坪直接有桥嗰只，系要搭巴士。好多人而家我喺大陆人士见到，仲会攞住部手机自拍影住架飞机。咁嗱，呢啲就系个见识见，即系你做得多唔多呢啲嘢。当你做得多嗰阵时候，你系习以为常。当你日日见到周润发，日日见到刘德华嗰时候，你觉得平常。咁呢个就系个眼光。你去到人哋同你倾啲乜嘢，会唔会有嗰种城市嘅感觉？所以点解香港人到今时今日嗱，佢哋口讲话排香港，但系心里边话俾你知咧，佢哋既妒忌亦都羡慕，觉得始终香港真系一个大都会，一个我哋叫 cosmopolitan，OK，whatever。音唔错，唔啱啊！会有人更正翻我，因为以前有本杂志啊，叫 Cosmopolitan。Anyway， 我睇翻个字典串先，又喺度戴紧头盔。嗱，即系大都会就系我哋咁讲咯，即系你话你去到 New York， 去到伦敦咁样，你感到个气派，你会知道。咁你上到上海，所以点解我喺上海虹桥机场？唔系 ，sorry。虹桥机场同埋虹桥火车站，我见到嗰度啲外省人都会掏千几蚊至2000蚊买件恤衫咧。件恤衫系叫比一般嘅料好少少嘅咋？呢件嘢如果你喺泰国揾到嘅话，顶笼两嚿，特价有阵时一嚿买到。如果你香港人贵啲，五六嚿买到噶啦。我有啲咧早年买落嘅某品牌啦，唔卖广告啦。到而家都仲啱着嘅，都10年啦，一定好靓嘅，唔巢嘅。 啲恤衫。点解佢会卖得咁贵啊？就係、是、因为其他外省人嘅嚟觉得上海 is something, 係有啲嘢㗎上海。上海其他地方叫咩魔都啊。哇纸醉金迷。係咪又多霓虹灯。我去到新界乡下地方咩江西啊湖州啊啲咁边有咁㗎。上海先就係大城市嚟㗎嘛。係咪所以点解佢拼命去上海深圳广州北京呢啲大城市即係佢哋心目中嘅大城市囉。所以即係交易成本呢同埋你仲有一样嘢好重要那个 documentary 讲咗就话佢里面识到啲叻人好多精英。其实今日我想讲下 Google, 但係我觉得唔够时间我下个礼拜同你大家讲下因为我想储多多少少睇多少少 Google 嘅资料先同大家讲下因为你知道我几唔鍾意 Google 啦。咁我想讲下嗰两个人。嗰两个人都系啲天才学校嗰度即系啲大即系啲优质嘅学校里面先至会碰到啲即系碰到两个即系 Google 两个个合伙人。嗱呢、這个又系啦叻人系聚埋一齐。同样道理大都会亦都会系咁样而做出嚟嘅。所以呢个世界唔会无端端话贵呀平呀啲房价系因为供求问题㗎嘛。你去乡下地方唔问得但你可能身边或者你去街度碰到叻人机会呢相对个机会系少好多。同埋有一样嘢最惨就系话如果你系一个叻嘅人而佢唔知道自己叻惨喇。吓、啊、嗰、那个 documentary 嗰个例子佢就话如果你系一个做五金工人嚟嘅但系你唔知道原来呢自己系最叻画画嘅。我咁你一世做五金你冇发挥到佢画画天分。哇但如果你唔系两大城市嘅话父母可能有机会送你去啲学校话诶试下呢样试下嗰样你知啲家长好兴㗎啦试呢试路结果试一试咦原来我个仔仔女女有呢方面天分喎、哦、正。咁样点咗囉咁跟住发挥到你画画天才咁成为一个著名嘅画家名利双收人又开心。人有咩开心一个做到自己想做嘅嘢又搵到钱又可以得人尊重就係咁咋嘛係咪咁所以呢北上广深即係我觉得係不死嘅。咁我所以呢个起个题嘅叫北上广深不死之谜。即係呢个都咁当然包括香港啦。香港好难讲香港呢可能呢去到某个位呢就会因为俾大陆呢有意地呢将佢拉低。嗱，睇好简单嘅啫。过多几年啦再睇返香港喺世界其他啲 branding 嗰度呢即係个 rating 呢会跌得好紧要。你话自由度啊适唔适合居住啊竞争力排名啊啲咁样。但有一样嘢一定会一枝独秀嘅就係楼价。ok, 因为地势人多咁同埋亦都大陆搞緊个移民政策就话嚟香港咁样。咁当然啦本来想回应一下萧永清呢条腹街。佢话你班人阻住起郊野公园将郊野公园改建同埋居屋咁你咪一諗下你冇屋住囉咁样。屌我想问一句囉你係咪真係想解决居住问题呀係咪先你解决居住好简单㗎几条桥俾你㗎咋。第一就将嗰、那个粉岭嗰个高尔夫球用地攞出嚟你要睇下受众影响嘅人多定少。你可以填到几万人住屋你是受影响可能几千人你咪叫返大陆打囉或者个清水湾打囉有几难呢第二就是话超过两层翁两层有超过二唔申报超过两层嘅话呢死刑囉。咁简单。哇你咁法西斯㗎我唔买我想问你一句居住系咪人与生俱来拥有权利如果系咪得囉priority 嚟㗎嘛楼唔係日投资唔係日炒㗎嘛係咪我讲笑啦但係真係唔係死刑啦即係话如果有嘅话咪罚囉罚一间楼如果你隐瞒嘅话罚一亿囉罚到你唔好炒为止囉每个人只有两层囉如果你俾人发现咗你有咩嘅话我罚一亿囉冇嘢嘅一亿唔够话两亿囉你解决问题嘛係咪咁所以呢我觉得你争在你做唔做啫当然要减嗰个单程证啦唔好再120啦。因为香港已经六沉啦你仲咁样。我都当然知道政府唔会做啦佢哋要搞殖民啦嘛。咁呢、這个咁你讲出嚟咪得囉你认得㗎啦又嗰句係咪你唔认啫而家你。 但系做紧嘅嘢就话俾你知，你系咁做。嗱，咁啊讲开咧，咁第二个 topic 啦，咁呢个嗱，咁啊介绍我俾大家啦，呢个 documentary 咁好听，咁咧就系我之前已经讲过啦，叫逻辑思维，嗰个叫肥小胖胖罗罗胖，好似罗胖子，即系罗胖子。OK， 咁呢个大陆人嘅叫法嚟嘅，所以咧前嗰排咧阿肥佬黎咧俾人叫黎胖子咧，咁啊知道呢个系大陆嚟嘅，外边嗌嗰啲大妈咧就1%系大陆人嚟噶啦，啊，佢哋受雇于呢，這个啊。拉 Uber 拉得咁过瘾，啲差佬会唔会拉下呢啲大妈呢？以后啊，啲维稳大妈啊，排队啲咁样。咁啊嗱，讲下呢个呢，记住啦，逻辑思维好有裨益。佢都我今日都会讲另外一个呢关于犹太人嘅嘢。咁我都睇完佢一个 documentary 呢同大家分享下。如果听完你觉得过瘾嘅话呢，自己上网睇返佢啲嘢。OK， 叫逻辑思维，好简单啫。咁啊，另外做一单嘢呢，我自己有感而发嘅。又系呢排咧，我翻大陆咧都翻得多，咁我发觉一样嘢，我今发觉两件事啦。从呢两件事咧，我觉得咧，我有少少感触嘅，或者叫认命。咩咧？就系、是、最近咧，我就行山，咁啊，讲下行山，应该公布一个行山消息先。行山咁啊，有句朋友一齐啦，咁啊，有一批系新移民嚟嘅，咁一齐行。因为前嗰排听人讲话，你行山你唔好自己一个行啊，你最好结埋啲人一齐啊，好危险噶。因为你如果行到某程度又晒中暑，又或者心脏病或者扭亲咁样，咪失救会死噶。咁我谂一谂啊，惊死嘅我咧就觉得啊系，真系唔好啦。咁于是咧就行啊行，仲行啊。咁咧今次我哋个即系个出发点咧喺边度咧？如果大家有个网聚就知噶啦，就系响正嗰个网聚嗰、那个我搞嗰个网聚咧，佢话我搞嗰、那个响呢、這个鲤鱼门嗰度开出发，咁行目的地咧，佢就唔知要做宝林嘅，咁啊经过好多地方啦，咁另外一个咧，去到一个地方山顶度咧，个炮台系以前古代啲炮挤炮，即系嘣嘣嘣嗰啲can 系咪叫 cannon 系咪嘅，摆嗰啲地方嘅一啲嘅炮台。咁上哥写咗好多好多，即系打倒共产党，黄底黑字打倒共产党，打倒共产党。咁我见到佢会心微笑啦，啊，你要议事啊，搞啲咁嘢嘅。咁但系咧，我听到后边有啲新移民就话：，哎呀，你真系够胆死啊！即系当然，我听得出佢哋反对。咁我觉得奇，即系唔系奇嘅，都见怪不怪。其实你都系因为受苦你先落嚟嘅啫，点解你会企喺佢嗰边嘅咧？我谂唔通喎。如果你觉得即系我又唔会话赶你走，叫你翻上去嘅。不过其实你冇觉得奇怪咧？你会唔会觉得件嘢好唔 make sense 啊？系嘛？你千方百计出咗嚟，你系要保护佢嘅。咁最近我同一个大陆朋友咁讲，我话佢即系讲呢个问题啦。我话其实你谂下啦，成个国家而家搞到例如话食水食唔到，乜乜唔得唔得，乜乜唔得。全部都系呢个共产党搞出嚟嘅，佢话唔系，佢哋嘅媒体咁讲，你信共产党媒体？跟住佢笑一笑，啊系，其实好多时佢哋冇谂。好啦，呢、这个此其一嘅一种莫名嘅一种，我唔讲话悲伤嘅，即系可悲之处啦，瞪佢哋。第二个咧就系、是、讲，我想讲一带一路。嗱，香港人讲一带一路咧，第一你谂起梁振英条扑街。一定系想掠水啦，系咪先？或者其他嗰啲狗官啊，啲建制派一定系想掠水啦。其实除此之外咧，我哋香港人多数系负面嘅。但系我喺上高接触啲生意人咧，佢哋全部都系觉得一件好事。嗱，其实问心底嗰句咧，佢哋自己都唔信，可能唔知啊。我唔系佢心嚟，试下我今次喺北京想问佢哋，你离生不生先？一带一路。我想问佢哋，今次即系会遇到几个生意人，我想问佢哋，希望下个礼拜俾答案大家。但系我 so far 我收到而家消息咧，就话佢哋觉得好有商机。佢话：，超有鬼用咩？嗱，今次咧我讲一带一路咧，我嘅观点系咩咧？当一大班人，无论你真心或者假意都好，去相信一件嘢嘅话咧，佢哋集体做出嚟嘅意念力。嗱，唔系啲咩神奇嘅魔术啦，而系话，我觉得呢样嘢得噶，我觉得呢样嘢得噶，于是咧就大家一齐咧去朝住呢个方向去做， 我话俾你知，随时有机会真系俾佢哋搞掂噶，真系搞成功。我唔系吓你哋，所以无论你真信唔信都好，如果你想搵食嘅话咧，食住呢条一带一路咧，即系都唔系话又唔好有太大罪恶感。只要你嗰样嘢个交易系公公平平，或者叫真系做生意嘅话，即系我有啲人都话我噶，你又翻大陆做生意，我哋黐根嘅，有生就做生意，有乜问题啊？而家我黑佢啊，公平交易，你做唔到嘅嘢，我做到俾你，你咪俾钱我啊，系嘛？即系如果用大陆嘅话咩啊？美有和文冇，从来冇呢套，你可以唔好帮衬。所以一有人同我讲呢句话，你可以唔好帮衬。你做到我嘢，你就唔好嚟求我。OK， 我都唔会叫你觉得你系求我，我觉得你嚟叫我做啫。你话做有本事，你揾第二个做，个鬼叫你做唔到啊？系咪先？咁调翻转，你有啲我做唔到啫，咁我咪揾你买咯。即系世界好简单，系一种交易嚟嘅啫。唔好谂得太多，唔好谂即系咁样。所以我觉得咧，一带一路咧，真系俾班友咧呃下呃下。有阵时啲嘢咧，当一大班人咧集体去谂一样嘢嘅话咧，而大家系共同向住呢个目标行，即系无论你真系信好唔信好，呢、这个有少少似咩咧？就系、是、似当年希特拉可以迷惑到一个德意志咁阿利安人咁优秀嘅一个民族。都可以俾佢搞到全部都右手定左系就右手好似系举起做纳税，大家一齐做一啲吓、啊，即系违反人类行为嘅呢、这个屠杀呢个犹太人。咁所以咧，我觉得响尤其是即系有少少羊群效应啦。而所有嘅人嘅话，开头唔信，但系跟住见到越嚟越多人身边搵到人，啲人搵到钱，咦系、啊。再者有国家补贴真係会成功。所以我俾少少提示你哋，我唔係话即係叫你哋上去做，而係话我闻到呢阵嘅味。而呢阵嘅味係以前我冇諗过呢个观点嘅。但我越见得多呢啲班咁嘅生意人，我觉得喂真係有机会真係俾佢哋做到。所以大家即係要諗諗，撇开一啲大家感情。我成日都攞佢能够吸到敌人嘅血，哇！呢样真系简直系痛快不过啦，笑谈喝饮空颅血，系咪？所以咧唔使太左交上脑嘅，咁啊，我觉得即系呢样嘢吓，大家可以谂谂。咁啊，头先讲讲睇一提先啊，突然间谂翻起讲翻就爬呢个行山，咁啊有网友咧就一两个啦吓，话、啊、行山咁样叫我，咁咧嗱咁啦，我就暂定啊，下个礼拜六。啊，几多号唔记得咗啦？下个礼拜六，我睇翻时间先，又呃下钟先。哎呀，死啊，睇唔到，唔紧要，总之下个礼拜六啦。咁啊，今日我计一计啦，咁应该六月噶啦。咁咧，我就暂定啦，就由呢、這个景色宜人嘅黄竹坑地铁站，就途经呢个香港仔水塘，就上太平山，跟住就落金钟 High Tea。咁全长呢就大约12公里。如果大家顶得住嘅话，咁就跟我行啦。咁呢数量就冇上限嘅，因为呢行山就冇乜嘢嘅啫。到时呢应该都几热㗎啦。记得带水，大约1升至 1.5 升到啦水。咁啊如果有保抗力嘅就带保抗力。咁啊另外就带条毛巾啦，抹下身啦。如果你要行山杖嘅话呢，记住带行山杖。记住要着最舒服嘅波鞋，沿途我就冇乜蚊咬我，我唔知你系咩血型，咁啊、希望试下一路行山嗰时候一路大家倾下偈咁样。咁另外咧，我都打算咧，睇下大肥而家嗰边装修完未啦。如果装修完嘅话咧，我试下搵一集咧系响例如话礼拜三晚。咁咧就放工之后咧就可以响佢嗰度搞录音，做做咩咧？就系、是、做现场。咁咧就好似一个类似一个聚会咁样，而将嗰个录音咧就摆翻落去个YouTube 度播，咁啊大约个半钟到啦，咁希望就可以同大家交流一下一啲经验嘅分享，无论生意做人乜都好啦，大家可以交流一下，咁啊如果你觉得好玩有兴趣嘅话咧，咁到时我就会 提供个时间同埋个报名办法，啊，到时又要麻烦 Alex 帮手噶啦。咁啊，咁我未同佢讲嘅，我都会同佢讲翻噶啦。好啦，咁啊，讲完啲少少台务啦，咁啊，等中间讲几奇怪，冇乜准备嘅人嚟嘅。咁咧讲完一带一路咧，咁我另外咧就有一个问题，我真系好想讲好耐。咁啊，我而家咧就都几好啊，好多题目啊，因为咧一个礼拜太多嘢经过啦。咁我一谂起见到睇新闻或者见到嘅话咧，我就会集低佢，然之后或者谂起又集低佢，到咧就抄翻出嚟讲。咁有阵时咧，咁啊睇翻嗰个 notes 咧，再睇翻咧都唔记得咗自己嗰阵时谂啲咩，咁所以都要写翻清楚啲。咁呢个我记得好清楚嘅就系咩咧？关于个罗氏增产。我曾经咧唔系一次讲过噶啦，除咗罗氏增产之后咧，就讲到阿萧生佢封笔，咁佢个其实佢封咪 OK 唔讲政治，我觉得就冇乜嘢嘅，因为佢冇收你钱，所以咧你人哋都冇咩义务咁你交代系咪先？话声你知咪得，话声你知即系叫话声你知咯，咁有冇讲系咪先？即系有一日我话我封咪，唔通你话我收共产党钱咩？系咪先？系啊，好啊，喂大佬，我等你俾紧我。我反而咧，我 concern 嘅点咧就系响萧生呢单嘢咧，就讲个仔。其实我真系好反对咧，将啲资产俾下一代。啲人话萧定一都系叻仔，嗱老实实啦，我未见到佢做过一单嘢，即系 public 啦吓，俾人大家知道嘅系叻仔。例如拍玉蒲团 3D，come on， 有钱拍到啦。仲要拍到阿雷海恩吓对嘢飞出嚟嘅，大佬学杜文泽话斋，我唔系要你飞住嘢出嚟嘛，系嘛？我要睇雷海恩对嘢嘛，即系咁讲啊！你觉得咁咪拍得好吗？系、哎、你系有机密，但系即系你一嚟你定位你当一间呢套咧系沟片嚟嘅，我咁冇问题。但我觉得你唔系咯，你系误打误撞，同埋好多大陆人话要嚟睇，但系讲真咧，如果大陆人真系话嚟睇嘅话，我听唔少系真系妈妈声 ，OK， 即系夹硬话得嘅话咧，有少少似咩咧？我得罪讲句啦，有啲人话王家卫正，我通常问啲人话王家卫啲嘢正喺边啊？喂，话俾我知啊，我好想知，系咯，即系我都讲噶啦，将啲对白加个后现代吓，话、啊、搵只我成日都讲噶啦，搵只糖狗。吓、啊、又好啦，吓番狗好，糖狗都好啦，吓、啊、只挂个 cam 喺度，然之后喺观塘工业中心走几个圈，跟住记住、个镜头喺度加牛油纸，要蒙蒙地，跟住咧就话啊，从呢个低角度可以睇得到观塘工业没落嘅后现代生活，叭叭叭叭，你话玩弄呢啲咁嘅嘢，你觉得系？一啲好嘅文学咩？我哋经常讲啲叫咩牙痛文学。OK， 讲翻呢个先，讲唔好讲呢个，讲翻即系遗产呢个问题。咁我成日觉得咧，无论公司好或者家族财产都好，两个点我针住两个点啫。第一，你将啲财产俾咗下一代，佢真系不劳而获，佢冇做过任何嘅努力，佢就得到呢啲嘢。第二就系话。公司啲人如果你俾咗间公司佢会服咩？跳你好运啫嘛！啲伙计会谂系咩？哦好啦，少主你话乜咪话乜咯，做咯。结果咪即系做到系啲人咧好唔服气，因为你冇努力过，你冇自己去俾你啲同事知道你系得嘅。所以咧呢、這个问题咧，我讲咗咁耐咧，即系讲到口都臭埋。嗱，所以今次咧。罗氏呢单嘢咧，我觉得咧唔系一个单一嘅个案嚟嘅，香港出现过好多次啦，系咪先？为咗增产，今日有一个光头嘅最拉仔出嚟讲嘢，有文有路嘅。你谂下啦，其实佢都话，其实佢又都嫌要啲钱，不过有啲人啊，点，唔理呢句真定假都好啦，起码就系因为佢白姨将啲钱咁样分咗出嚟，咪有问题咯。仲有一个 point 噶，我不嬲都讲过，大家跟开我听过。如果呢个仔女本身系一个电脑专家，佢系一个能源专家，有呢个天分嘅话，而因为你俾钱佢，佢可以日日范冰冰、李冰冰， 吓、啊，钟嘉欣啊，我啲 old school 啊，仲讲紧啲咁老嘅名咯。新嗰啲我唔识噶，因为啊，再唔系啊，整个Ariana Grande 咁样啊，日日同佢哋饮茶吃食饭跳舞，得唔得？咁佢仲会唔会继续做呢个咁嘅电脑专家，或者做啲咁嘢咧？系唔会咯。所以咧，系对社会嚟讲一个资源嘅错配。OK， 罗氏一样啦，即系你睇下佢成个家族，个个好似咧，即系好似即系啲无能嘅人，要问家长攞钱。其实呢班人讲真啦，以佢而家嘅钱，食个世食几廿世都得啦，唔分嗰啲产都得啦。但你睇下，为咗咁样而令到几个人，我好少讲屋企人，我屋企兄弟姊妹，我几 proud 一样嘢就系话，我哋冇乜遗产，因为我屋企好穷。大家我哋个个都各自有自己嘅事业，我唔会问你借，即系唔系你借啦，即系话大家唔需要依赖对方，我哋都唔会候住。我哋亦都好开心，早几年屋企长辈有间屋，咁留咗出嚟。咁我哋将啲钱咧卖咗之后咧，就要嚟照顾另一个长辈啲钱，啲钱而个个摆喺一个地方，好多谢佢哋对我嘅信任啦。有一批啲钱系摆喺我度嘅，咁未有用着嗰阵时摆喺我度，咁跟住咧，心尾要点去运用嗰阵时咧，就摆去我另一个即系总之我兄弟姊妹嗰度嘅，另一个兄弟姊妹嗰度嘅。而我哋咁多个咧，系唔会过问，哎啲钱点用啊吓、啊？其实呢个几好的。因为咧，其实我哋咁多个都有自己嘅能力去搵钱，咁呢个咧，我觉得好难得。咁呢个新教而令到佢令到下一代会睇到做人系应该要自食其力，系唔应该依赖他人去攞钱，不劳而获，社会先至会好畅顺咁转动。咁当然啦，你话鬼佬咪真系全部都唔系咧？佢 Bill Gates 咁啦，佢都吓、啊，虽然存晒最有钱，佢都好孤寒噶，俾得5000万个女，但系其实可能象征式咯。咁啊，即系如果俾咗我，一毫子都唔俾。其实因为佢净系揸住 Bill Gates 呢两个字，我老豆 Bill Gates， 你出嚟讲真啦，捞乜都得啦，系咪？咁唔系冷血，而系话咁想佢好嘅。即系我觉得呢样嘢知易行难噶。起码而家，但我起码而家我心里边我都会咁谂，我都觉得我会做得到。咁其实今日